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2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点什么呢？ 今天咱们说说成就感这件事儿啊。 成就感这个事儿吧， 哎呦， 我要是没做什么大事儿，是不是就没成就感呀？ 啊，或者说您完成好每天的工作的安排，是不是就已经有一定的小小成就感了？ 哎， 比如说昨天晚上前锋进球了，这算是一个成就感吧？ 那必须，我觉得赢了比赛哈，这大家都高兴，这个成就感呢，肯定是得算的。 哎，是，这是足球场上前锋进球就是一大成就感了。 嗯， 但是我觉得踢球得是到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感算是天花板了呢？ 梅西、C 罗， 梅西就是金球奖能拿了7个了。 嗯， 然后呢，如果说在明年的世界杯当中还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的话，哎呦，那真是封上球王，这算是最大的成就感了。 哎，可是呢，你说再让咱这个国内球员去对比梅西、C 罗，这人比人吧，总是能够气死人的。 可不是吗？哎，咱别跟他们比。 对，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哈，想要去找寻成就感，咱也不能总和别人去对比了。 哎， 人比人，总是觉得差那么点儿。 是。 所以，如果说想要去找寻成就感的话，不妨咱们自己和自己去进行一个对比。 没错。 这个月的自己和上个月的自己对比一下，是不是有什么进步啊？ 哎， 这个进步，我觉得就是成就感的来源。 没错。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各位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儿最有成就感？康乐这边今天再次抛砖引玉一下。 嗯， 哎，我觉得我自从来到北京电台之后啊，哎呦，练就了我这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提升了。 嗯， 其中有一点，我由原来的社恐变成了社牛了，就是社交恐惧。之前好像胆儿特别小，面儿特别薄，腼腆型的。 干一件事儿吧，总是这个脑海里边脑补出10种场景。 哎，是。 哎，然后迈不动脚。 自从我当记者采访之后了，哎呀，这也是迈开了这人生很重要的一条腿儿，就是敢于跟别人问问题了。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儿啊，有一段时间还是显得相当的内向，就闷头自己在那学习，好像在这方面就是有所欠缺的，一点点打开自己的视野，包括 啊，后来逐渐的上节目当主持人之后了，更加的解放了我的天性，我就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释放了自己的天性啊。 嗯，你看你这个还是自己和自己去进行比较的。 哎，对啊， 现在的自己和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自己相对比的话，某些地方有了一定的提高，这就是成就感的来源。 哎， 我相信大部分人的成就感都是来源于自己和自己进行对比，如果总是和别人去比较的话，那成就感倒不会常来，挫败感没准会经常光临。 对，女生宿舍她说了，哎呀，就是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成就感啊，啥道理都明白，人生大道理我能给你讲一堆，但是就觉得自己啊，怎么没有成就啊，最近女生宿舍最近有没有助产方面的这些成就啊，我就不信怎么可能没有啊。 嗯， 比如您 是永远的儿媳妇儿 啊，我弄错了，女生宿舍不是， 女生宿舍是位男性， 男生。 嗯， 比如说女生宿舍好像特别喜欢曼联队， 嗯， 曼联队这一次， 你真社牛。 哦，我突然间我就是觉得 社牛了啊， 还是更有成就感了。 这我觉得吧，就是没有成就感也很正常。你说这个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重复着差不多的一些剧情。你说这个我不能天天都有成就感吧？咱这生活也不是过山车。 对。 但是呢，您能不能从平淡的生活当中去发现一些小小不同？这个不同没准就能够成为您的成就感来源。 是的， 嗯， 成就感就是我所理解的自己完成了一点点小成功或者小成就之后心里的一种满足感的体现。但如果说您要是把自己拔高到相当于足球界的梅西那么高的成就感，哎呦，那得是业界的顶尖人物才能够有这种成就感。 是的，7250说很惭愧，没啥成就感。7250，我觉得您真是谦虚了。 哎， 就冲您天天来我们直播间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这个点赞助力哈，我觉得这就是成就感的体现。 啊， 您现在如果有排行榜的话，我估计哈，您能够在我们听听 FM 直播间里边点赞助力榜排名前五。 哎，是啊， 是吧？ 说到点赞这事儿，这就是我认为一个最简单成就感的体现。 嗯 啊，您动动您的小手金手指，那么闲来点一点，哎，我们节目热度蹭蹭的往上上啊。 嗯， 最近据说我们节目还是有火的这个迹象。 是的，今天也被领导这个温柔的表扬了一下。 哎，是啊，所以有时候成就感来自于什么，很多跟工作可能有关系。 哎，还真是，刚刚我也看见好像是奥斯卡迷弟吧，说工作上的成就感。 哎 啊，当然了，永远的儿媳妇也说我的职业就很有成就感。 你看， 真的看着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哎呀，这个成就感难以言表，对不对？ 是， 嗯 啊，尤其您接生出了三胞胎双胞胎，哎，双胞胎好像肯定是您是接生过吧？ 嗯，还有三胞胎呢。 啊，对，多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啊！ 嗯， 说起养孩子这件事儿，哎呀，我想起了当时我姥姥啊，小时候啊，那时候经常跟我讲，就是她当年养孩子多么的艰辛，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姥姥是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姥姥当时虽然家里条件并不是特别的好啊，没什么钱，但是啊，拉扯大了7个孩子， 嗯， 啊，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啊，都养得很好啊，所以我就小时候特别佩服我姥姥。我当时就觉得，哎，我长大要成为那么一个有成就感的人， 嗯， 能给别人带来各种关怀和爱，带来帮助这么的一个人，我认为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啊。 你这意思就是你也想生孩子了呗？ 哎呦， 借着姥姥这事儿，借着英雄姥姥这事儿， 哎，是 也说了一下自己的期待啊。 啊，夏萌，你真懂人的心呢。 看破不说破，我还是这个道行不够啊。 不只是生孩子这事儿， 嗯， 有爱心， 哎， 你给别人帮助这件事儿，我认为也很重要。 对，把爱奉献给孩子，奉献给身边的人，包括奉献给小动物哈。 哎，是啊，嗯，啊，包括别人遇到困难了，您伸出援助之手，可能你自己认为只是滴水之恩，但在别人看来，未来将会是一个涌泉相报的大事儿啊！ 哎，是的，还有8336也说被大家认可的真诚，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哎，我觉得就非常有成就感。 哎，是， 嗯， 另外这边我突然想到了，咱刚才说到孩子这事儿， 嗯， 比如说您是一个特别会培养孩子的人，教育特别厉害啊，哎呀，把自己孩子培养出来很有出息，未来， 嗯， 是不是您会觉得很长脸，很有成就感呢？ 哎，这个你说有什么教育的本事，这个不敢谈哈。但是我觉得每一位家长，爸爸也好，妈妈也好，都是用无限的爱去关怀包容孩子的。我觉得光有这一点就足以有成就感了。 哎，是啊，这边聊到昨天晚上那场球，西霸和风霸提到了成就感的事儿啊，就说这个张玉宁啊，他这个头球那一下叫什么？犀牛望月是吧？ 是的， 回头，哎，我估计 回眸一笑啊， 百媚生 是的， 广州后卫什么无颜色，脸上都吓得，这球怎么这么就能过来呀、啊？ 广州后卫有点方 啊，是啊，我记得98年世界杯那会儿，我刚看球，巴西队当时有个前锋，就跟大罗那会儿一样是前锋的。桑帕约就没有大罗那么有名，有一个球还小组赛跟苏格兰队比赛，就是角度很小的一个犀牛望月，回头那一下啊，把对方门将吓一跳，那球进了，小角度的球。这边刚才西霸和风霸说到张玉宁了，说哎，这球感觉相当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了啊。那啊，但是他说了，通过张玉宁的进球，他想起了大张玉宁了啊，就是之前辽宁队辽足那个辽小虎99年那波的啊，想到那个是辽宁队了啊，他说也想把祝福送给广州队的那个踢球小伙子们，也不容易，说希望他们不要散啊，继续踢下去啊。他觉得当年辽足辽小虎的成就感，认为是这个中国足球宝贵的一个财富啊，包括当年的很厉害的那些人是吧？ 那个张玉宁也是个帅哥， 哎，是头型也挺酷的。 我就记着这些。 是，他说当时的那个辽小虎，什么赵俊哲、李金羽、李铁啊，张玉宁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很厉害的人物，而且有一些在今天，你看，包括李铁指导啊、赵俊哲、李金羽等等的，也是中国足球现在很重要的一份子啊。 也就是说那一代的球员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现在球队的管理者、执教者了哈。 没错， 哎 哎，确实，西霸和风霸这位新朋友应该是一位老球迷了，啊，对那个年代的那会儿的球员应该非常熟悉。 是的， 通过您的这番表述，我认为还有一个事很有成就感。哎，夏萌，你觉不觉得，如果能培养出一波很厉害队员来，比如说就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哎，辽足那一波的辽小虎。张隐指导很厉害的老教练，培养出这么一波人啊，可以说是很厉害的这个那会儿的青训的培养、啊、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想到一个人， 哎， 你说米卢会不会有成就感呢？ 我认为肯定会有， 也会有哈。 是， 他带领着中国男足无限的接近过世界杯。 哎， 嗯 啊，他说这米卢的事儿啊，这边有朋友说了，米卢肯定有成就感啊， 得有得有 啊！这我们唯一这一次就给米卢了，是吧？ 哎，得亏有他啊！ 哎，是。 说到个人的成就感，奎托斯也说学滑雪考教练证，哎，这事儿很有成就感。 哎、对， 就是你 get 了一项新的技能， 哎 啊， 而且完成了一个自己好像以前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儿，或者在别人眼中你就不可能完成这件事儿了。 嗯， 您要真给他办下来了，哎呦！都不用别人夸了， 是的， 自己就感觉倍儿有成就感啊！ 哎，哎，你说人生就是这样哈，不断的去 get 一些新的技能，不断的去打卡一些新的目标， 哎， 而这些呢都是源于自身的一些力量、能量。 是啊、 慢慢的呢，我们在打卡 get 的过程当中哈，自己的力量也有所增长。慢慢的，哎，就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成就感和小目标。 是，你看燕林这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啊， 老朋友了，嗯， 哎呦，学习陶艺了，开始。嗯，怎么您要做陶瓷吗？ 让我想起了一个电影、 Only You 是吧？啊， 对， 是做陶瓷， 是的， 哎，是，哎，这个还是慢工出细活， 嗯， 很讲究的一个事儿啊。 是的，而且你稍有分心吧，它就变形了， 哎， 重新再去捏它。 是，我怎么发现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1908 不说话了， 他换头像了，而且换了一个狮子狗的头像啊。哎呦 哟，就默默的就换了啊。 是啊， 嗯，而且今天好像1908说话也不多，跟那儿闷声发大财呢 啊，默默在点赞吗？难道是？ 是的， 我看一下现在点赞助力榜的情况啊、 嗯、 啊，各位都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有成就感的，是，就是我们工作很有成效 啊， 哎，大家都来点赞来，你说是吧？ 哎 呦，第一名别说，就是刚刚换了狮子狗头像的1908呀， 闷声发大财， 哎，很厉害。第二名一抹绿色，第三9489，第四永远的儿媳妇，第五孙东玲，第六高宝丽， 第七7720CF， 第八9958YL， 第九7250，第十，哎呦，第十是我自己，我开随手点了几个，我上第十了，我也挺有成就感的。 你这个第十很快就被人反超了。 是第十一，仙人北三儿，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 哎。Seattle 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去进行聊天，他说到了昨天晚上的比赛，说张玉宁那个球呢其实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 是 国安其实踢的也不怎么好。 哎， 好像真的呀，我觉得昨天整个大部分时间都还挺沉闷的。 而且我看这个比赛啊，广州队那几个前锋啊稍微把握住一点，比分可能就完全不是这种结果了、啊、 对，就是咱们踢的没想象中那么好，对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哎，对、确实张玉宁那个球我也没想到，哎，那个角度啊，啊，这他脑袋往后边是转多少度了得180多度了得、 啊、这个回眸有点大。 哎，是啊，确实把对方的后卫线和门将都吓一跳啊。 是的 啊，没防住这球也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啊。 嗯嗯， 你看， 而且昨天就是场边还有一个小花絮，不知道大家看见了没，就说这个郑智一直都穿着球鞋呢， 哎呦， 似乎有一种马上随时就要上场来那么两脚的感觉。 哎呦，还是抑制住了冲动，最后没能上去， 守住了自己这个教练的小范围哈。 哎啊，当然有朋友也说了，这个恒大，原来的恒大，现在的广州队、 嗯、 跟国安队比赛之前几个赛季往往是争冠集团当中的重头戏， 那绝对火爆呀。 对呀、啊 嗯、 但是昨天比赛好像有朋友说了，哎，这个整体场面包括什么的跟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是那是 那是客观的一个情况。 对，还有说这个形容词什么味同嚼蜡呀， 哎呦， 菜鸡互啄呀，反正 我今天看等等 很多球迷的点评哈，就是围绕这些词来展开的。 哎、是，这边也有朋友6645说了，张玉宁进球绝非运气，而是技术能力的展现。 嗯、 确实，就像刚才奎托斯说的，刚才提到的这个98年世界杯那个巴西的桑帕约，这个球员也很灵，就是那一个头球，给苏格兰那后卫都晃到了。 嗯， 门将根本没想到，哎，这怎么脑袋上面转了相当于快365度了，这感觉了，这能转过来把这头球给摆进去不容易啊，确实有这个技术能力。 哎，我相信这个球场上每一粒进球啊，这除了乌龙球不谈，每一粒进球都是量变导致的质变。 哎，是啊，就那球，比如说你让康乐我去顶那球，哎，首先我这脖子就没有人家， 你人就先进网子进球网了。 首先他那个球力量就很大，传那球、 哎、是的， 我这个脖子啊顶完一下，我估计就像落枕了一样 啊。 另外一点，我脖子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就是他张玉宁那球，他脖子啊， 嗯， 他是有肉的支撑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包括腰腹力量，那么转那一下相当不容易了啊。这边9290EK也说了，啊，觉得广州队昨天比赛运气确实不是特别好。的确是这样的，他们运气稍微好点了可能就进球了。 哎，荣成斋也说昨天张玉宁那个球还是漂亮的，好歹是3分啊、 哎、 别的就不说了。 是、 嗯、 另外聊到今天的话题，最有成就感的事儿，8398MI 也说到了，哎呦，人到中年如果还能踢个满场的足球比赛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了。 哦， 有劲儿，有体能，而且说不虚呀、啊、您啊，但我觉得这个平时您要是不总踢大场的话， 那不可能 踢不下来。 那个对，半场都踢不了， 踢不了， 说明他至少每周一场球。 你得经常练才行，否则这个腿上啊，这个就是踢完就得抽筋儿。 嗯， 而且呢，好几天这腿疼都受不了，你得经常踢才行。另外，我觉得，比如说人到中年左右了，40多了，还喜欢踢球的话，有时候不一定非得踢特别大的场。这种小场的踢起来也挺快乐的。 对，现在这人到中年有一个什么词儿叫什么，哎，我今天我打一打养生球，踢踢养生球 啊，养生球 的对抗没那么激烈的啊， 是吧， 大家主要以活动筋骨为主要目的的 啊。 嗯 啊，不是，队友是不是这么想的？ 队友基本上，你肯定呀，你这样队友要是有那些这个年轻的有冲劲儿的，人也不愿意跟你们踢啊。 啊，是啊、 嗯、 我的意思就是队友如果都生猛小伙，一看，哎呀，我们这边是冲上冲下 啊、 嗯、忙三叠四的在这拼抢，您在这养生球 啊、 嗯、都不给你传球了， 肯定踢不到一起去了。 哎，是， 哎， 这边还有红果说了，最有成就感的是那相当多了， 嗯， 但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哎、提一提嘛， 啊，是啊， 让我们也知道知道嘛， 啊，您当年在景阳冈打过老虎、哎、有成就感是吧、 哎、 还有孙东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最大的成就感是我42岁的时候帮我的小妹妹带孩子啊，现在孩子已经18岁上大学了， 哎呦， 非常有成就感。 你看， 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 哎，真的，就是培养孩子，尤其从小给他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关爱。他长大之后你就不在乎说他也曾经记住多少啊，就是关爱在报答什么，看他特别好的那个状态你就会有成就感。 哎，有一句话说得好，好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好的童年要靠一生去治愈。 哎，是的，所以大家对孩子一定得好才行，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荣成斋说了，哎呦，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他说五十而知天命，现在他活明白了，觉得一切都放下了，健康是最重要的呀，可不是吗？ 对，确实是啊，健康以及好的心态， 没错。 赵军说这话，我真是，哎呀，您这是在我们这儿凡尔赛吗？ 哎呦，他怎么了？ 说到自己很惭愧，基本没有成就感，也就市区2套房， 哎， 郊区1套房，一件小棉袄。我估计这小棉袄啊，指的是他的闺女。 哎呦， 你说这，哎呀， 是啊， 这 个 得了， 别介， 开玩笑，开玩笑啊， 咱得让这个赵军给我们。来点广告是吧，赵军？ 赵军 是 考虑考虑。 哎，是我们这屋啊，都是过得都相当好了。各位，我看这分享的 啊，让人羡慕， 你看，荣成斋他也说了， 羡慕他的小棉袄， 啊，是小棉袄。提到小棉袄这件事儿啊，还有朋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跟教育有关的事儿， 啊， 确实，我觉得，不只是您教育出来一个出色的孩子很有成就感，同时您把自己平时经常看看书。而且懂得人生道理之后就活得更加的通透了。荣成斋说的太对了啊，好像人快到60岁左右了，就看什么都比较顺眼了啊，就是看明白了对这个事儿啊，这就是一种成就感的体现。 哎， 啊，成就感有时候不在于说你多少套房子，多么的大富大贵，或者， 啊，当然这也有成就感 啊，这肯定是有某些成就感，我认为这是成就感的一部分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咱们要返璞归真，追求完很多人生的这种成就感啊等等之后了，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放下很多啊，比如说这在钱上啊，啊在名上在利上的这些事儿啊，会觉得我比如说纯纯粹粹的，啊，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我每天都快快乐乐的这种感觉也是一种成就感的展现。 这境界很高呀。 这不就说到了某位歌手我很喜欢的 啊， 我觉得他境界挺高的，他唱这歌啊就好像跟花呀，啊，树啊有关之前。然后后来呢就感觉突然一下子提升他这个境界了，哎呀，怎么就这成就感一下就提升了，就不追求那些大风大浪了，他这歌那意思我大风大浪啥都见过了，以后人家追求啥呢，平凡之路啊，啊就觉得平凡也是一种成就感。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哎呀，所以说还有一种成就感，就是看透了人生当中的很多事儿，啊，参透了很多很多的哲理。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得60岁以上才能这么说。如果像朴树唱这歌就能够有这么的先知先觉，哎，那我觉得这个领悟能力也是超强的了，是吧？ 所以活在当下的时候，如果说现在就在现在哈，出现了一件什么让你有成就感的事儿，无论是你买了房子呀，买了车呀，哎，或者其他方方面面吧，和这个物质有关的，和精神有关的，不用去多想说它是否境界高还是境界低，您认为有成就感，那就有成就感嘛。 哎，是， 就每个人人生不同，人生经历更是不同，包括领悟什么的也是各种角度的。 成就感没有高低贵贱， 没错啊，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好像也没太在乎成就感这个词儿，哎，活得就很明白是吧， 哎，对，看什么都很坦荡， 哎， 做什么都很坦然， 没错，嗯，这边还有朋友8216YG 他说了，最有成就感是每做完一个 case 就一个文件啊什么的，哎呦，他就觉得自己和客户梦想就实现了，这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嗯， 而且您做完这个 case 之后了，客户满意了，您的这相关的是吧提成什么的也到位了吧， 啊， 你看， 哎，主要是这个 啊， 对 呀， 这是最实在的 啊，对呀， 啊，1246说闺女的个子已经超过奶奶了，这是很有成就感， 啊， 哎，对对对，我特别理解，就是看着孩子吧健健康康的成长，快快乐乐的生活，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没错， 嗯， 这种成就感啊，我觉得又提到我姥姥 你就又在影射 自己吗，哎，我想起我不是，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了， 嗯， 啊，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觉得我姥姥她的一个很大成就感就是帮助照顾小孩儿，接送我上下学，哦，啊，中午 奶奶 晚上 你是奶奶带大的， 姥姥 啊，奶姥姥带大的 啊，对， 嗯， 就是做饭什么的都特别讲究，然后呢给孩子什么，就不是说吃的有多好，但是就感觉那个用心的那种程度。你就觉得他好像也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钱，也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的这种追求，就是把孩子养特别好，这就是一个成就感了。 康小乐同学， 哎， 我觉得哈，你知道什么是孝敬姥姥的最好的方法吗？ 就是我赶紧，啥意思？ 赶紧让他看到第四代啊， 重孙呢？ 哎，麻利 这辈的， 嗯， 哎是。这边还有 League Frog， 他说全家幸福开心就是成就感满满的了， 嗯， 哎呦，这确实是啊，我认为有的时候，啊，成就感的满足大家不要想象给设定一个非常高的目标， 对，没那么高大上的事儿。 对啊，那样的成就感往往会成为您的一种压力，就不快乐的一个源泉就不好了，一点点的设置一小小的一个目标实现了，成就感就来了， 嗯，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 飞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哈，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做好每一件事， 哎是， 嗯， 包括像是比如说您平时特别喜欢听我们节目啊，多分享分享给推广一些粉丝什么的， 嗯， 我看到有朋友真是这么做的，效果非常明显， 哎， 这几天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你看啊，包括你喜欢一个项目的话推广这个项目，啊，喜欢足球，哎，你也看足球吧，中国足球踢的虽然不咋好， 嗯， 但是 咱也挺关注的是吧， 我说看看其他的洗洗眼睛的足球也行嘛， 啊，对啊，嗯，啊，或者说某一些项目的话，哎，我也推广推广，这多好啊， 哎， 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你比如说残疾人旱地冰壶等等这些项目一推广了，哎，大家都来关注了，我觉得就相当有成就感， 咱们也带动3亿人上冰雪， 没错，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咱们来听本台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12月8号到10号，由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第6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示范活动及旱地冰壶城市挑战赛先后在福州市和重庆市两地举办，共有300多名残疾人参加，其中福州站除了设置听力轮椅组别，还设置了智力组的比赛。福建省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群体部蒋美星， 对智力障碍的孩子比较简单易行，就是说这个项目确实特别考验小孩子这种团结啊，而且这种能力，所以我智力的孩子特别开心，然后我们闭幕的时候小孩子也是包括他们学校老师，我希望我们说明年还能继续参加这个比赛。 而重庆站则邀请了四川省残疾人旱地冰壶队以及健全人运动队同场竞技，推进区域间残疾人文化体育交流，促进残健共融。近年来形式多样的冰雪运动在全国多地开展，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战略取得实效。重庆市残联信息文体中心王修文表示， 建了一些的室内的冰场雪场很受欢迎，重庆也有建了几个室外的雪场，雪场更多了之后，大家对有参与冰雪的运动的热情也上来了，开展普及推广一些项目，比如说仿冰仿雪的，比如说旱地的轮滑冰球嘛，旱地冰壶，这个适合当地特点的一些项目。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积极举办区域性旱地冰壶比赛，组织基层培训和项目推广，编制残疾人旱地冰壶竞赛规则等， 实现了旱地冰壶项目在全国20多个省市长效开展。接下来这项赛事还将走进北京、河北等地。 哎呦，你看多好啊，这推广一个项目，这个很有成就感。我印象最深是什么，因为我平时报道体育经常评论体育嘛、 嗯、 结果我家里很多人原来不看中超的，结果都看上中超了、 嗯 哎、包括这个国安啊，这什么啊，广州队等等的，我家里我爸妈都能够如数家珍的名、 哎、那就是在你的带动之下。 哎，对啊，就是包括之前什么奥古斯托比埃拉呀，我妈我爸都能分清楚谁是谁。 嗯 啊，对，还能点评呢。 哎呦，那已经是专业球员了哈。 啊，是专业听众了。 对，我说错， 专 业 球迷。 球迷，哎， 球迷、啊、这真的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啊。 嗯， 你看比如说夏萌你特别喜欢艺术的，包括你很喜欢电影，你有没有一种感受，比如你看了一个特别好的电影， 嗯， 你要就自己独吞了，或者就你自己看了，你不给我介绍介绍， 那我多难受呀。 哎，你是不是就缺乏成就感？ 那我太难受了。 咱俩一样， 我就必须得推荐给你，最好呢你也能跟我有差不多的共鸣。 哎对， 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事儿 太对了， 我不光是把我这个喜爱的电影推荐出去了，我还找到了一个知己。 没错、 嗯、 啊，或者说哎，你看完这电视剧了，你对哪个角色你就特别喜欢华妃，我就不喜欢，我就必须得跟你辩论辩论、 哎、对对对，或者 把你掰过来。我是特别有成就感，是这事。 是的是的啊， 哎，你看 人逢知己，这也是成就感的一种体现 啊。对、 嗯、 我突然想起我上学那会儿还有一个成就感的事儿。 嗯， 我跟我同桌讲题，我虽然说吧，我也不是说什么这个 学霸 啥都会的大拿， 你是学霸吧， 我没那么高级，没那么水平高，但是我比我同桌强一些、我同桌是啥也 不，男生女生？ 男生、 哦、 啥也不会。我属于稍微会点的，哎，我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给他讲那些比较简单的题啊、然后哎，一点点他成绩上来了，啊，然后老师我记得那会儿表扬啊谁谁谁的啊，说了一帮一一对红，康乐跟谁谁谁，你同桌你俩这个是小红花啊，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哦、真的、哦、 真的， 在你的帮助之下，你的同座位成绩有了提升 啊、哎是，然后、 嗯、 结果那个我记得高二那会儿，新上立体几何了，结果人家给我上课了。 哎呦， 因为我空间感不是特别好，立体感不是特别好， 还真是 掉过个来了， 互帮互助哈。 哎，是啊，所以说这个真的也是一个人生的经验。 哎哎，你这个 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 哎，和宋彦军差不多。他就说了，帮助别人是证明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哎，是 哎，还是说明你有这个本事？ 没错，而且帮助别人之后，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一个多好的事儿啊！ 嗯， 是吧？ 1908终于出现了哈、 哎， 这个刚刚我看见有谁给1908封了一个叫职业点赞人 啊， 我觉得这名字特别好，这是职业特别好。说康乐，你又开始编了吧？ 不是编的，真的事儿啊。当然有一些些许情节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细小的微调，但这个事儿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 嗯。哎，是。女生宿舍说，以前一到过年就可以放鞭炮、放烟花，哎，每每到那个时候就特别有成就感。 哎，是， 哎，就是觉得一年到头了，有眼前这副好美景来犒劳自己，对吧？ 哎，是的、 嗯。 而且我感觉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什么，就是每当我在读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古籍的时候，哎呀，就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感到自豪啊，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哎，是，哎呀。我在朝阳说了一件事儿，觉得、啊、还挺现实的啊。 哎呦， 他说想想恒大，啥成不成就感的，咱就踏踏实实的就好。 哎，是，反正不管啥大，平时大家心大点比啥都强。 哎，也行， 心大点别添那么多的堵。包括您现在在路上，哎呦，我们楼下这个建外大街这边好像有点堵啊。 嗯， 大家晚高峰应该都是在有可能开车堵车而不堵心。晚上晚高峰5点到7点，夏萌康乐陪着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今天咱们来聊聊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儿是什么呀？我们一段片头广告之后，一会儿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咱们一会儿详细的聊聊足球的事儿。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人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聊成就感的事儿哈。 哎呦， 大事儿有大事儿成就感， 是 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也有小事儿带来的成就感。 比如说在结婚的典礼当中，我经常去一些结婚现场啊。因为 你去干嘛？ 我去 送份子钱 啊。对呀、啊，人总请我。 什么时候能收回来？ 这个先不考虑收不收回的问题，但是我在现场看了好多婚庆的专业主持人啊、都在也拿成就感说事儿、 嗯、 都这么夸新娘 啊， 说哎呀，新郎能娶到你呀，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他多大的成就感啊。哎呀，而这新娘笑的就跟夏萌现笑的一样，想笑还不想笑。 新娘应该不太会笑，新娘的爸爸应该笑得非常的欢实 啊、 嗯。 新娘爸爸心想，我这嫁妆也没少给搭，是都对孩子好啊。啊，刚才还有这红果说了，康乐，你刚才讲你给这个同桌讲题，然后那个一帮一对红的，说那是男生吗？不是女同学吗？我们一个学期换一次同桌， 哦、 女同桌我也讲过题。啊！结果我给人讲错了， 给人讲跑了。 讲错了以后呢？结果 下学期再也不和你同座位了。 啊、本来是我们班长得最好看的女生，主动跟老师调座说不跟康乐一座了，害我呀！你这，所以大家 在后来也有成就感了，因为这事儿。 哎呀，就是还有一个提醒各位，别把成就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 嗯、 你看。 还有1908也说，我在这屋有那么多的老听友老朋友， 哎， 特别有成就感，这都是缘分呐。 哎，是，咱马上得说说足球这个事儿啊。马上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啊。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呀，天英，咱们今天聊一聊关于有成就感的事儿。本轮的中超联赛，天英你看了之后，说国安1-0小胜广州队，这场比赛你觉得这国安队现在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啊？赢球之后？ 啊，对，我觉得这场比赛从比赛过程当中看哈，国安队是明显处于优势的，就是咱们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是这个比赛数据是明显领先的，赢是应该赢的，但是呢，这个赢的过程啊，稍微有一点点沉闷。就是说，我觉得，哎，就是没有我想的那么的酣畅淋漓哈、啊，那么的痛快。但是至少有一点，我觉得赢了还是赢的恒大。过几年，没有人知道这场比赛的是什么环境之下赢的，但是在历史上记了一笔，我们这场比赛赢了。 嗯，当然分析一下这个场面啊等等的，有朋友说了，广州队应该是昨天的比赛他们不是特别走运，有些机会属于浪费的。而张玉宁那球，哎，真漂亮啊！我刚才说了，特别像98年那个巴西队桑帕约顶的，有点稍微有点像，但是那个角度可能有点不同，就是抽冷子那么一下，这好像张玉宁以前没露过这一手啊，啥时候练出来的？田英啊， 哦，他就是整个的昨天的比赛啊，国安队跟恒大应该说这两个队伍是。如果去掉外援的话，应该能看到这是两个中国的最强的球队，因为这两个球队有大量的国脚跟这种国脚的这种替补国脚啊、青年国脚啊，应该说从实力上面讲，这是中国最强的两个球队。我们把外援拿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就是中国足球的实际水平。这场比赛就是看到没有超级外援、没有超级球星的，咱们那外援咱们就当做聊胜于无了。是吧？只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发挥嘛。那么昨天那场比赛就是中国足球最高的一个水平了，本土运动员的水平了。我其实看完之后，我还是有一点点的，稍微有一点点失落，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员在有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真的是学会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就是原来我们有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打亚冠的，打到亚冠的冠军，打到亚冠的八强都不是事儿。但是这些人走了之后，单独靠我们自己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距离这种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水平啊，差距还是挺大的。比赛节奏，应该说昨天很多的时候是比较慢的。国安队在这个主教练的这个比利奇要求之下，阶段性的打出了比利奇所要求的这种高速对抗、前场逼抢。另外，国安队的这种战术风格跟原来相比，打得越来越简洁、快速。这种左右的转移球多了，这种大小的分球多了，这种长传打反击的时候多了，速度快了。但是我们看到，在没有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在这种要求之下，我们的失误也多了，成功率也下降了。应该说啊，说国安队在阶段性上面打出了教练的要求，但是呢，这个要求我们打出来之后，是不是打得好？我认为很难说打得好。我们距离我们的心理的这个目标还差距不大，还差距不小的。 嗯，是，确实这个两支球队，有朋友是对比了，跟以往的那种比是没法比，就这俩队实力整体都有一个巨大的下滑。但是我想呢，中超联赛目前为止，咱们看眼巴前的事儿啊，天英，中超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成就感就是把这比赛吧安安全全、顺顺利利给办下来，是不？你觉得这就应该是今年追求的一个所谓的中超整体的成就感了？ 那当然，我觉得就在包括去年也是哈。就是在疫情啊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中国体育人把这个比赛给它办下来了，而且非常安全的、平稳的办下来了。本身就是向世界啊、向社会啊展现了一个我们体育人的担当啊，展现了体育人的一个责任感。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难度很大，应该说是困难很大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向社会，就是告诉社会，就是说中国体育人在困难之下没有退缩。依然勇敢地把这事情给做了，而且做完了、做好了。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我们在这个当下的特殊情况之下比，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 嗯，是。另外，咱们再来聊聊欧冠八分之一决赛抽签这个事儿啊。哎，这抽签怎么还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抽到最后了，这之前的取消了，给大家晃了一下，结果呢，最新的这个抽签是萨尔兹堡打拜仁，那葡萄牙体育打曼城，本菲卡对阵阿贾克斯，切尔西对阵里尔，马德里竞技迎战曼联，比利亚雷亚尔对阵尤文图斯，国际米兰迎战利物浦，大巴黎对阵皇马，这最后一场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天，跟我们说说这个抽签的感觉吧。首先问你，这个抽签你觉得有没有猫腻啊？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经常说哈，抽签都是有问题的，就是谁跟谁抽到一块，总是有这么多巧合啊，那么多偶然啊。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不是因为他抽签制造了偶然，是因为啊，全那个欧洲就那几支强队，你把每年的欧冠十六强放在一块儿，大差不差，80%还是这些球队，就混在一块儿抽，抽来抽去，根据各种规则放在一块儿，这些球队抽在一起还是正常。所以我认为哈，欧冠的抽签、世界杯的抽签有没有猫腻？可能有的地方有，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公平的。但是昨天的这个签抽的吧，能抽错了又重新抽，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人家欧冠哈，这个欧足联当年还不让人家那个欧洲超级豪门办那个什么的欧超比赛呢，是吧？ 嗯， 觉得你这个自己组织能力不行，没我们强。好家伙，您自己组织能力强，出这么大一事儿，抽完了又重新抽，第一波抽完之后，抽得几家欢喜几家愁，有高兴的，有痛苦的，结果咣当一下，比如我们啊，这个我们国际米兰球迷。第一下看抽阿贾克斯啊， 你看， 第一波是阿贾克斯啊，所有这些强队当中，我觉得阿贾克斯不是最差的，但阿贾克斯至少比别人要弱一点点吧，多高兴！ 是， 结果咣当一下变成了利物浦，这个出现概率，这个晋级概率有40%，跌到4%了，我觉得。 你看， 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坑人了，这个我觉得欧足联这种水平，真是好好问心自问一下。啊，这个这么好的资源攥在手里，能不能认真点儿？ 哎，是，啊，所以确实这个签儿抽完之后了，就感觉到，哎呀，跟之前那个一版那完全的不同的形式了，啊，所以抽签这事儿啊，也可以抽出尴尬，像这个欧足联抽出的是尴尬，也可以抽出成就感。是谁呀？我想起来，哎呦，国足2001年进世界杯那会儿，咱不就是很重要的是吧？上签儿抽出来是吧？天英， 对， 那签儿抽的都有成就感啊。啊，所以未来也期待着我们中国足球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吧。联赛好好踢， 世界杯争取咱也别是0%的晋级的概率，争取1%也行啊，是吧？给我们中国球迷们更多的希望。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哎，好，再见。哎， 哎呦，哎，你说这个抽签啊，我觉得也是问题挺大的。其实 哪方面问题呀？ 他程序啊，包括他这个球就没放到里边，就曼联那个球没放到里边，然后就抽了。 就可见哈，这么一件大事儿，这么一件需要严谨对待的事情，出现了这种，咱不能叫猫腻啊，他也不是猫腻，就是一些乌龙， 是 足以见得这个欧足联现在是不是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咱不知道，反正我看他在那抽的时候、有些人可能都笑抽了，就是哎呀，跟欧足联正好有一些不对付的，就是 哎呀。看着笑话了这一次， 反正有些球迷不光是这个笑抽了啊， 哎， 有些这个激动的可能也要抽抽了， 是 以为要看见什么梅西、C 罗， 哎， 火星撞地球呢 啊！当然有一些队伍也不满了，你比如说皇马就太不高兴了，说凭啥呀？1/8之前抽那个全都给作废了， 是啊， 不满。然后呢，皇马就向欧足联表达自己立场了，那意思我在欧洲这边啊，属于很有地位的这个俱乐部。能不能重新给我一个其他的一个选择， 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不可能。欧足联说这个怎么样，这是最后的一个决定了。 哎， 啊，皇马确实打大巴黎他不愿意，你看，啊，这大巴黎打皇马就愿意吗？我认为也 不愿 意， 都想找那个这个好捏的好掐的，啊， 哎，是 遇上这个高手和高手过招，那肯定得付出点什么吧。 啊，你看大巴黎，尤其是队员啊，他遇到皇马的时候，据分析有3个人心情好像就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 哪三个？ 姆巴佩。 嗯， 因为姆巴佩呢，哎，他有一个儿皇梦，从小就想去皇马，结果你说欧冠让他对上皇马，这既是他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同时呢，你说他亲手把皇马给淘汰出局了，好像对他未来也不一定是多好，是吧？ 哎，是的，本来就是一个我爱的人， 哎， 却要和我短兵相见 啊。对呀，啊，本来是我下一家想要跳槽的公司，想让我把这公司给淘汰了。 嗯， 你看挺矛盾的。 哎，是的，这是姆巴佩不高兴，还有谁不高兴啊？ 还有我觉得是拉莫斯也是心里很复杂呀。 嗯， 拉莫斯你说跟皇马这么多年了， 嗯， 啊，虽然他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矛盾的，但是毕竟这么多年老东家在皇马了，他肯定感觉就是哎呀，是不是水爷舍不得铲了我这老队友 怎么 铲啊， 他要么就舍不得，要么就特舍得。 哎呦，是 爱恨情仇全在里边了 啊！就得，那意思，我跟皇马划清界限了，是吧？ 哎， 我这到大巴黎，我的心就属于巴黎的了， 哎， 是吧？ 就是说，这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哎，是。 嗯，当然了，这个梅西估计也是五味杂陈哈。 你看， 面对皇马，这以前在巴萨的时候对上皇马，那可是国家德比战啊。 哎，是啊。 这来到了大巴黎，面对皇马，不知道他自己会不会一时哎呦恍惚了 啊？对啊，另外之前在巴萨对皇马的时候高光时刻那是太多了，好像说梅西就觉得在巴萨我就能制住皇马这队了，你说这万一换一大巴黎，他要表现一般般，或者说要制不住这个皇马，会不会有球迷又说了，哎呀，梅西你就是个体系型球员， 那肯定 你只能在巴萨当所谓的球王级别的，一到大巴黎你就变成普通球星了。 哎， 你看 说那边已经开始出了本书吗？ 哎呦， 叫如何给梅西喂饼 啊。是啊，梅西结果说我不吃饼，我吃大米饭得为我吃大米饭才行， 成为这个课题了哈。 哎，对，刚才有朋友说了，是不是到德甲谁谁谁怎么去德甲踢球了还吃酸菜 啊？小磊啊， 啊， 嗯， 德国人好像也吃酸菜。 对呀，啊， 德国人吃的酸菜、 酸黄瓜都有。 德国人吃这酸菜，而且它也是跟那个就 是 酸菜白肉差 不 多， 是不 是因为纬度相同， 哎， 对这个饮食习惯也比较相似呢？瞎猜瞎猜的啊， 这有道理，可能有一定道理。德国人还真喜欢吃什么那个酸菜白肉的， 嗯， 据说以前哈德国的相关的领导人去就沈阳还哪特意吃了2次那个酸菜白肉呢？ 你吃，是这味儿 啊？对，是这味儿， 老家的味儿。 而且德国酸菜啊，它不是这个白菜做的，卷心菜做的酸菜， 哦， 啊，也好这口。包括德国人也挺喜欢吃烤肠什么那个酱肉啊之类 的，肘 子 都是用来解腻的。 哎， 东北酸菜其实多少也是有点解腻的成分在里边嘛。 哎，是。 嗯， 所以刚才聊到梅西了，说夏萌刚才说有人给他喂饼， 哎， 是吧？ 聊着聊着， 哎，你说是不是梅西到巴黎了？ 嗯， 菜不合口啊，至于吗？ 就西班牙菜很好吃，肯定是。法国菜也应该也不错。 法国人都说嘛，这个美食的故乡， 哎， 浪漫之都，不乏好吃的。 啊， 不应该呀、啊，又不是去英超，去英超才要头疼呢。 哎呦，是，而且这像。我说像那个梅西这么大牌的球星到哪估计这个厨师能带着是吧， 啊，有可能， 你看 或者有人就上赶着给他当厨子呢， 没对、 嗯、 这个说的是这个国际足坛、 嗯、 欧冠这边啊，这个抽签没抽出啥成就感来，咱希望他比赛能踢得精彩、 哎、 把这面给挽回挽回啊， 是的 啊、当然这边再关注一下英超那边好像是遇到了一定的难题啊， 好像是因为新冠吧， 对，因为疫情方面、嗯、英超的豪门曼联方面就决定了与布伦特福德比赛被迫推迟，具体时间还没确定。过去一周的时间里边呢，英超出现了42例确诊的情况，这也是创造了疫情发生以来单周的最高纪录啊！大家也担心了英超是不是有可能会再次的停摆呀、啊 嗯、 你看啊，这事儿。再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梅西和 C 罗对决，这是有朋友说了，这啊都已经是庆祝了，开始，结果是 终于能够看见这个火星撞地球、 哎、 双子星合体、哎， 是啊， 结果说哎错了错了，重来重来啊，重来、 哎、是 重来，收回来收回来。 尤其是啊，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球迷都已经，我看有的在网上下完单了，这啤酒啊什么 的，而且我看就是有些这个球迷自己设计的海报都出来了， 你看， 哎那天花乱坠的一顿庆祝，哎、 是 结果哎收回重来啊，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聊成就感，有一个事儿也很有成就感、 嗯、 观赏到好像某些特别强强对话呀，火星撞地球这种感觉的，就好像我每一次世界杯都期待着，哎呀，强队别那么早就出局了， 嗯， 怎么着也得在四强里是四个比较厉害的这个强队，传统强队碰一块儿了啊，否则就总会觉得是世界杯缺少一些观看点的。 哎，对于球迷来说嘛，看见这种高就是精彩的高强度的比赛肯定是一种荣幸， 哎 哎，如果说喜爱的队伍又赢了， 哎， 那真是成就感满满 啊。对，就大家总愿意看到那些啊就平时见不着的一些东西， 对，就是瞧我支持的队伍就是厉害， 哎，对呀、啊哎、 我眼光就是好 啊。你想这个在欧冠当中这像剧情一样了， 嗯，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 C 罗和梅西第一轮抽到一块了，那可能更多人就会怀疑阴谋论，说哎这真有猫腻啊， 哎， 就是为了制造这个最大全球的这个足球的流量吗？难道是？ 我觉得也正常。你说如果火星撞地球了哈， 哎， 这得吸引多少票房 啊？是啊， 啊，得吸引多少转播商咔咔往里投钱？ 哎，对啊， 还有广告商 啊，是。 所以这种猫腻儿吧，有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它产生不好的效应， 可不是吗？ 它是为了产生好效应而制造的猫腻儿。 哎。所以这个关于什么抽签啊，就是这个足球里边啊，谁跟谁分一个组啊，包括世界杯那个分小组，就是有个球是吧，这掉出来那个， 嗯， 还有很多朋友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哎 啊、这个是什么欧冠啊，世界杯，欧洲杯等等，这事儿就好像没少过呀， 嗯嗯， 大家这各种各样的猜测很正常， 哎， 另外这边咱们再来看看 CBA， 这个比赛的时间应该定了12月25号开赛、 嗯、 但地点这几天是不是又有一定的变故的情况呢？ 反正我昨天看说没准还在浙江呢，今天又变了、 啊、 说这个场还是放在长春， 哎呦， 总而言之呢大概率我觉得就是在长春了吧， 哎是 啊 啊，这边还有我觉得也是 啊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这有朋友刚才说了2月份比赛怎么就囤啤酒了？ 嗯， 我说错了，有的朋友不只是囤啤酒，囤贵的酒，茅台。昨天咱给你介绍那个信儿吗？新闻， 12瓶一箱的茅台现在降价了 啊！对，最近降价了， 降了几百块钱。 是，那有朋友人家这个看球这么重要比赛，不得喝茅台这种酒啊？ 我看个欧冠，我看个欧罗巴联赛，我还喝茅台啊？ 看国足有的还喝茅台呢， 好奇怪呀、 啊！哎，是太重视足球了。嗯啊，刚才当然我们聊回篮球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是现在好多博主、体育博主在说，有可能把这个比赛地点改在这个吉林省的长春市承办所有的这个赛事，但是现在官方没有任何的回应呢。 哎，是的，除此之外呢，也看到了这个外援注册的一些更新，其中呢，像萨林杰、莫兰德以及斯蒂马克这些名字都出现在了更新版的名单当中。20支 CBA 球队现在呢，一共注册了14名外援，其中辽宁、青岛、深圳以及宁波4支球队已经成功注册了2外援，还有10支球队呢，目前还没有注册外援哈。这个第2阶段的比赛时间已经定了，就12月25号开打。 具体地点呢我们再静待官宣吧。 哎呦，是当然了，这边还在关注到了一些外援有可能会重新的返回 CBA。 嗯， 前上海男篮的外援娜娜丽有意回归 CBA。 哎呦，我真想给谁想接娜娜丽的，我提一个建议，她是打球风格比较软 啊，不行啊， 就是她投的也不是不一定非常的准，而且呢打球啊什么的这个突破啊都属于一个叫中不溜的这种的， 没啥特点 啊，反正就是特点就是唯一的特点就是特点 没有特点 啊，对，就是特点不是非常明显。 嗯，好吧， 啊，是三思而后行，尤其是首钢应该不会看上娜娜丽了啊。 嗯， 是是， 据说现在好多在好多球队在跟他接触啊。 哎， 我估计这里边没咱。 哎，是，哎，我突然想起今天我们话题就聊成就感。 嗯， 加盟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不觉得有一个事特别有成就感？ 嗯， 就是自己吧，比分预测特别准，有某几场，但是不可能都准了。 嗯， 哎，这说哪个球员行不行？就像刚才康乐说，哎呀，他行不行？哎，在比赛当中验证了，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就是还是自己的预测特别的准， 或者说你懂球 啊， 看到了一些细枝末节，别人没看着的东西， 有眼光。 哎，是， 哎，是的。 当然了，这种， 哎， 有这种概率，但是我认为， 或者说这样啊 啊。 我场场猜，场场都错 啊，就某一场，啊，就 一 场， 一场都没有赢过，就像是贝利似的。 哎呦， 我猜 A， 那最后一定是 B， 那也有成就感。 我说 A 好，最后 B 肯定这个大放光彩。 你看， 是是， 那也有成就感。 贝利老爷子是不是也有点成就感？ 反向的呢？ 嗯， 那也能，大家比如说，相关博彩公司可能就拿贝利老爷子来预测了， 哎， 对吧？ 反着猜，别墅朝大海。 哎， 嗯， 当年有个章鱼保罗特别的那个活，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预测的可准了。啊，后来不知道这个章鱼保罗是多少钱一斤呢？ 嗯，估计就辣炒了吧。 啊，世界杯之后，酒店就给炒了， 或者做刺身。 啊，结果夏萌是不是你吃着了？结果你以后预测特别准了， 有可能，有可能。 哎呀，当时咋不允我一口呢？ 下次我来预测一下国安的比分吧。 哎，我看行。刚才有朋友说了，他预测可准了，1-0。我昨天， 嗯， 乐观了我， 哎， 我预测3-0。 你这向来都乐观，所以我说上回跟澳大利亚那场吧， 啊， 你就是特乐观， 是吧？ 嗯， 哎，我这记性还不太好，忘了。哎，就是我预测准的时候，我记得可准了；但我预测不准的时候，我就容易把它忘掉。 好事都记着，坏事就是都记性不好。 哎， 嗯， 你看这也是未来需要改进的地儿啊。这边0972悠悠他说了，哎呀，聊到有成就感的事儿，考试的通过率很低，但是呢，但可是自己还能考过。哎呀。 哎， 厉害了， 行啊，就每次都踩着那个线上，多一分不带浪费的。 啊，对啊， 嗯， 您是今年国考了吗？您是不是这个录取比例最低的那个？您还能金榜题名啊？ 我让人羡慕啊！ 哎呦，那您太厉害了。 嗯，大脚青叔叔说买过8瓶，应该是茅台啊，给了我爸1瓶，老张杆子2瓶，自己留了5瓶。 哎呦， 啊，现在就怎么着，坐等升值 啊！这5瓶，您觉得是国足世界杯出线喝1瓶， 嗯， 国安夺冠喝1瓶，另外 他女儿 出嫁 对 啊，喝1瓶， 嗯， 然后夏萌 康乐， 夏萌家的孩子 1人1瓶， 考上不是夏萌家孩子考上清华喝1瓶 啊， 康乐我这。 你结婚送1瓶， 哎，1瓶不够， 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不行， 嗯， 1瓶不够啊，大人叔叔等等的朋友多囤几瓶，升值多好啊！ 哎，你给提供资金，启动资金 没有？我给各位提供台历，我们这60本台历呢，各位继续的点赞加精吧。我们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聊一聊有成就感的事儿。一段片尾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受辐射降温的影响，晚上最低温度在-5度，明天白天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将会达到6摄氏度，早晚温差较大，提醒朋友外出还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类的服装。此外，明天早间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 比较适合户外晨练。天气较凉，昼夜温差也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极易发生感冒，提醒大家也要注意防范。明天开始，未来两天呢，没有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擦洗汽车至少能保持两天，所以明天适合洗车。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2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聊一聊成就感的事儿。这个赢球了肯定有成就感，不管是球员也好，球迷也好啊，都有成就感。 输球了有时候也有成就感。 怎么说？ 输球了好好总结总结呀、啊。如果真能总结出来一个1、2、3、4、5、6的话、那也是一种成就感体现。 哎， 就怕输， 你不知道 输 的 啊，就是太对了 啊。 比如说，国足这么多年输这么多场球，咱要能够总结出来1、2、3、4、5的话，那不也有成就感吗？ 咱要是能够总结出来1、2、3、4、5，咱早就不会输成像现在这样了。 哎，是，现在咱1+1等于几，还不太清楚呢，是吧？这么简单一道问题。啊，中国足球反正好多事儿，我发现中国足球啊，都是办在了最基本的、最简单的问题之上啊。咱最简单的一些问题都能给弄明白，而且照着这个正理儿去做，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无限的美好的呀。 好了好了，今天不许说中国足球。 哎呦，那咱们一会儿说说谁？我看周琦可以吧？ 周琦可以说。 哎，周琦最近 不错，最近一段时间对聊起他都是高兴的事儿， 有成就感。 哎，有成就感，而且呢，不光是他个人有成就感，在他的这个暴扣带领之下，他所在那个凤凰队，也有成就感呀。你看他这个凤凰队现在以3胜0负的成绩排在他们内窝 NBL 联赛积分榜的榜首呢。 你看 啊，就是好成绩啊。 而且凤凰队的相关社交媒体翻了好几百番了 啊。是的， 涨粉呢。尤其哎呀，受到我们中国球迷的青睐之后，那这个俱乐部一下就看准了，真是没白把周琦签过来啊。 嗯， 同时也看准了这个中国市场。 哎，是啊。 这个墨尔本的中国人也挺多的，我估计哈，以前可能没什么人去关注这个 NBL 联赛。 对啊。 有了周琦的到来，相信这个他们主场比赛啊，我估计上座率不用担心。 啊，是啊。嗯、啊，所以这个就是周琦本人，我认为他也是有成就感，因为他回到 CBA 打球之后啊，一直感觉是水平没有一个非常质的这种飞跃。 是的，而且感觉个人情绪也总是不高兴那样的 啊。对呀、啊嗯，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感觉这几年回来之后了打球，他是原地在踏步的这种状态， 有点浪费了 天赋、时间等等的，这几年哈都没有完全的抓住，所以到澳大利亚这回我看，哎呦，把这联赛给打明白了、身体能力上升了一个档次之后。周琦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感，至少我说这个在亚洲级别打澳大利亚这级别的球队我不怕了。 嗯， 你看未来再触碰像 NBA 啊或者欧洲的等等联赛更高水平，成就感接踵而至。 哎， 你看， 希望周琦以后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的， 说到这更大成就，你说詹姆斯现在取得的成就肯定比周琦大很多吧。 反正詹姆斯确实这个那好有一比呀、啊，那别跟梅西和这个谁大罗比呀、 啊。啊啊，那就詹姆斯跟詹姆斯自己比吧。 行，我看行。或者詹姆斯啊，跟个科比呀、啊，跟乔丹比，应该好像还差一点点是吧？ 啊，是的，就是和自己这个仰望的前辈们相比， 哎， 肯定还是有更多进步空间的 啊。但是他也很厉害了。 是的，你看这个 NBA 第八周最佳球员，当选的就是詹姆斯， 哎呦， 获得了西部周最佳的荣誉。而且呢，这不是他第一次，已经是他第65次获得周最佳了。这个65次就是 NBA 历史最多，科比。在这方面哈还没有超过詹姆斯呢。科比职业生涯一共获得33次周最佳， 哎呦 啊，杜兰特呢排在第3，哈登排在第4，乔丹排在第5。所以在这个方面哈，你看詹姆斯和自己的老前辈乔丹呀、科比相比的话，就超越他们了。 哎，是啊，当然在其他的这个维度当中要排来排去的话，好像乔丹肯定还是稳居第一的， 那肯定，就是综合维度来考量的话。 对，第二我觉得科比应该是好像是最接近的 了，这都是神一样存在的人了。 哎，是另外说詹姆斯啊，这个跟杜兰特俩比一比呢，当然有喜好不同。 嗯嗯嗯， 你看是吧，如果让宋翔来说肯定是詹姆斯， 那肯定是库里啊。 宋翔喜欢詹姆斯， 库里是你，对，你爱库里，他爱詹姆斯。 库里是晨晨， 你不是也爱库里吗？ 我也挺爱库里的，对，也挺爱库里的、但是我觉得像詹姆斯啊、库里、杜兰特等等的这一波 NBA 的这个球星巨星级别的就各有千秋、都有自己的爱人肉、但你要说谁就比谁能100%强，詹姆斯肯定他第三吧，第三把金交椅好好争一争。但你要是跟科比和乔丹再想拼的话，我觉得还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点吧。 哎，但是总而言之，在 NBA 这个领域哈、 哎， 或者说在整个世界篮球这个领域，他们都很有成就了。 哎，是的，是的，这个都是够周琦去学习的了， 哎、 是吧？ 嗯， 当然这边我们也给大家关注关注，很有成就感一件事儿，什么？在体育界 举办奥运会。 哎，而且、奥运会这开幕式如果办得特别的精彩、漂亮、非凡、卓越的话， 那不就是咱北京2008年和即将进行的2022年的奥运会吗？ 那当然了，咱们这肯定办的是最好的了。 对对对 啊，当然了，说奥运会其他国家肯定有各自国家的风采和特色呀。 哎，是的，尤其如果说这个奥运的圣火飘到了浪漫之都，这一相结合，不知道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啊！ 哎呦， 这历史上第一次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有可能会搬到开放式的城市区域举办，而且呢，还是在举世闻名的塞纳河上。这开幕式在体育场里边举办，这是常见的了哈。 哎、是， 在河上举办，这还是头一回。 哎呦， 根据这个巴黎奥组委的设想呢，大约有1500名运动员将会坐着160多艘船支沿塞纳河由东向西入场，一路呢会路过很多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啊、卢浮宫啊、大皇宫以及埃菲尔铁塔等等。 最终运动员们将会来到和埃菲尔铁塔一河之隔的这个特罗卡德罗花园，在那儿举行开幕式的最后环节。 哎呦， 而且据说呢，这个现场啊，到时候呢还会外围区域会免费开放，沿河两岸还会树立超过80块的巨型屏幕，供现场观众可以实时欣赏到开幕式的精彩部分。 哎呀， 啊、 这么美轮美奂的感觉呀、啊！哎， 而且 法国人是够浪漫 的， 真的 好浪漫啊，在河上进行哈。 哎呦，是这巴黎奥运会，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场馆，甚至也是在著名景点进行啊。 对、 你比如说协和广场会成为三人篮球、霹雳舞、滑板等项目的比赛场地。还有埃菲尔铁塔附近据说也举办沙滩排球、铁人三项等等。哎呦，这相当于巴黎的名胜古迹大景点周围都跟奥运会有关系了。 捎带手人家就把这些这个旅游也给宣传了啊。 哎，是， 嗯， 所以巴黎奥运会距离现在当然时间还是稍微远一点啊。 哎，说远也不远，这时间过得快着呢。 哎，我们关注到的是巴黎奥运会还会有一个项目，据说是将会离法国本土15000公里之外的这个太平洋上还举办呢。 啊、对对对，冲浪比赛在这个大溪地塔西提举行。 哎呦， 这又捎带手宣传了一下这个旅游。 是啊，说到这个塔西提也是大溪地的话，我想起了国足当中的是吧，一位很厉害的人物。 啊、是的， 龚磊指导，外号塔西提 球 王，多有成就感啊！当年 不知道他会不会冲浪啊？ 哎，当年真的，我们中国足球啊，很少说给其他国家足球技术扶贫。 嗯， 但是龚磊指导那会儿就是去大溪地踢球，真的，据说当时还被大溪地好像推举为世界足球先生，这不是每个协会都推举一个吗？ 啊， 这名额就给了龚磊指导了， 这是咱们中国球员在世界上取得的应该算是最高荣誉了啊。 哎，是，希望咱们中国，这你不说不聊中国足球的吗？啊，我提的， 哎，就赖你， 我提的， 嗯， 哎， 不说了，不说了， 反正大家都聊到有成就感的事儿，都有各自的这种想法， 嗯、 你看， 哎。哎呀，说到吃的，我必须要把这个好吃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大脚星叔叔说，哈尔滨有一个大青花饺子馆， 哎呦， 有这个酱大棒骨、酸菜白肉血肠这样的东北菜，每次去我都会去这光顾这家饭店， 很有成就感。一个事儿什么、年夜饭？ 嗯， 我指的是就是自己做年夜饭 啊。对呀、 就这一大桌子好几个十个菜，甚至是了。 嗯， 比如说家里吃饭的人很多的话，都是。您家的比如说是哪位做的这个， 嗯，一般都是妈妈 啊。对呀、 啊 大厨， 嗯， 多有成就感啊。 是，而且 一桌子菜 不光是做出来一桌，这桌还被吃光了， 吃光了，反正我家那 还有人给你把碗筷给洗了。哎呦， 因为我们家这边啊，以往都在我大姨家过年 啊，那就是大姨给做。 都我大姨、 嗯、 特别厉害，一桌子菜，东北菜菜量下蒙，你想都给吃了。 那你家这 不太可能， 多大呀？ 就摆好几桌子的、 哦， 因为人也多，一起来过年， 家也大， 二三十口一起来过年。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大姨当时就是很有成就感。然后她每回都是自己都不上桌，哎，你们吃你们吃，她在旁边看着大家， 哎，对 对， 就感觉特别高兴那种状态。 大富之家哈、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大富之家》，就是说这个家里老太太每年一年到头就是忙着家里人， 哎， 只吃点这些东西哈， 是， 就是说看着家里人吃，哪怕自己站在厨房里边， 没错， 在那儿只操劳着呢，但是心里边也是幸福的。 哎，是、包括十多年前。非常流行一首歌，常回家看看，说、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没事能常回家看看，帮爸爸妈妈洗洗碗、刷刷筷子等等就行。 嗯， 这个其实就说老人的一种成就感什么的、就是 你说 儿女很孝敬父母， 嗯， 而且啊，这个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的，顺顺心心的，是不是厦门就可以了？ 家和万事兴。先生北三也说、说以前家里来人都是我们老太太给做饭，他的口头禅就是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 哎呦 啊，你看、这一话一说吧，我就画面感就有了，就 是 一大家子围坐在一块儿。 哎，是 吃着热气腾腾的这个好菜好饭。 哎，乐意酒这边说了，最有成就感的事是，说能不能不用这个规划球员还能进世界杯的前几名啊？您先进世界杯再说呀。 不说这个了。 啊，是，您看这，又聊到国足。哎，国足有没有成就感的事？我必须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挑战一下自我，夏萌，咱俩 挖空心思想想，国足能有成就感的事儿，啥事儿比较成就感啊？ 有一件现成的，我跟你说说， 什么？ 屡战屡败。 哎呀，那是属于是夸自己，还是说这个让自己心里好受点儿？ 既夸了又打了。 哎，但是有一个有成就感的事儿是什么呢？就咱们这么多年中国足球，也摸索了很多的这个路子是吧？证明有一些路子行不通的，咱摸索出来了，啊，是不是未来咱还能走得越来越顺利啊？是吧？ 嗯。 哎呀，你看挖空心思好像也很难想出中国足球有成就感的事儿。 你就别想了，别说这茬了。 吴磊稍微有点成就感吧。 吴磊写日记挺有成就感的。 哎，是。哎呦，你提到写日记这事儿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前些年还有写日记这个习惯，最近没有坚持下来。 嗯， 但是翻看以前的那种写的，有很青涩的文字啊，包括不成熟的思维等等的，现在翻看起来都觉得 校园里边那些糟心事儿啊 啊，对啊，等等等等的。但我觉得谁要能把写日记给坚持下来，那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哎，是的，还真 持之以恒。 嗯， 你包括有些朋友，比如说喜欢毛笔字儿啊，练字儿啊。一直坚持下来的很有成就感， 就是说把一件兴趣爱好一直延续终身，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哎呦， 嗯， 哎呀，谢谢米萨米啊！你看，终于说了，中国足球也有成就感的事儿。 啥？ 2002年进世界杯呀、啊？是，那咱就挺有成就感那会儿。 啊、 是。 那铁子哥也见证过的 啊？对呀、啊，你看，你去非得把。非得把你 们是你先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啊、 哎，是，反正咱们这壶既然已经提起来了，咱们就把这个 茶，大家一块喝一喝吧啊， 喝喝这个李铁指导这茶， 是的， 拜拜火啊，看李霄鹏指导能有什么苦丁茶也给我们喝喝、 嗯、 未来也拜拜火啊，中国足球希望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消息吧、 嗯、 你看这边西爸和风爸说国足成就感还给各种这春晚的小品相声提供很多素材啊、 哎、是的， 哎呦，就是宋丹丹老师那句话是吧， 嗯， 中国足球何日出头啊，是吧？我想起来了，您说的 是的。1908说，哎呀，国足说来说去就没有成就感。 哎，是啊，没成就感咱也别硬安成就感了。这边红果他说了，最有成就感的事在工作期间获得了集团公司的38红旗手啊。哎呦， 莫大的荣誉啊、哎、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荣誉、 嗯、 公司认可， 嗯， 个人感觉自豪， 是的， 现在退休在家了，看一看啊、墙上挂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奖章什么的、 哎、 是吧， 确实这各行各业哈，每一位劳动者取得的这个荣耀成就，其实有的时候放在社会当中也让关注到的人， 哎， 倍感荣幸哈。 没错， 我今天也看到一条消息，我觉得能够有朝一日看到这样的场面，也确实是此生的荣耀吧。 是啊， 哎，就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儿。 你看， 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 关注了， 关注了， 太重要了。 今天上午，这个国家文物局就公布了在甘肃、河南、陕西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是陕西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终于确认了，就是汉文帝的霸陵。汉文帝是谁？ 哎呦， 就是汉武帝的爷爷 啊！你看，哎呦，这个是一个考古界的大事儿、啊、 哎，真的是一件大事儿哈。 是， 就是也出土了很多非常非常珍贵的文物啊。 没错， 考古人员发掘了7座大型的陪葬坑，8座外葬坑内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等1500多件。在长约40多米的外葬坑里呢，密密麻麻的陶俑尤为引人关注，而且大量陶俑都是彩绘的裸体陶俑，在考古学当中呢，被称为是着衣式陶俑，就估计当时还是上面穿着衣服的哈。 哎，是的。 哎，那根据考古人员初步的清理呢，这些陶俑的数量足有上千件。 哎呦， 嗯 啊，确实这个规格上面来看，也都是符合西汉最高等级的这个墓葬的规格。加之它周围啊是分布着窦皇后陵，窦皇后谁呀、啊？窦漪房啊。 哦， 这也是一个这西汉非常有名的这个皇后。啊，包括在一些这个影视剧当中都有啊，窦漪房， 汉武帝的奶奶， 《美人心计》里边， 你这个都看啊？ 我以前看过这《美人心计》，《美人心计》的女主角就叫窦漪房，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文化改编的啊，这个就是今天发现这个就在窦皇后陵旁边啊，所以就是 专家确认了，拍板了，说这个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嗯， 所以呢，本次考古工作是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的位置，也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问题呀、啊 哎。是的，我觉得有朝一日咱们游客能够去参观的话，真是莫大的荣幸。 哎呀，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成就感这件事儿啊，我突然想到考古。太有成就感了这工作、 嗯、哎，你说考古这个工作哈，我记得有一年是说这个考古系招生 哎 只招一个人还没人报 啊， 嗯，就说这个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考古肯定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呀， 是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发展哈，哎，现在你看看这个考古系啊，据说也是热门学院了， 是、 嗯、 啊，这个真得跟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相投才行、 嗯、 否则如果你真是对这个历史文化包括什么这个古迹啊等等的兵马俑 这一类的吧不感兴趣的话，让你说报考古专业，我估计比如说分配到那个硬着分配到那专业了，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就是、自动调剂啊 啊，对啊， 我觉得现在吧，你比如说前几年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出现了之后啊，我觉得就能够极大的激发起年轻人、 哎、 学生朋友们的这种兴趣， 没错， 所以这个影视作品啊有的时候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哎，是、 嗯、 啊，所以考古学家我一直都非常佩服，就是真的太有成就感了、 嗯、 让可能有一些文物啊已经是不见天日几千年了，而且有可能被已经被历史遗忘的文物它能给挖掘出来还鉴定出来还给联系上，这谁谁谁的用过的，哎呦太厉害了啊，这就是相当于什么，这个巨大成就感连接了古今呢、啊、各位。 嗯，大金叔叔说考古的分太高了，但是每年野外考古都会有点事儿，您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个事儿呢？ 啊，哎呦 啊、有故事，有故事啊！ 哎，对，啊，当然我们在聊到有成就感的事儿的时候，红果刚才说了是他工作期间这个事儿，我看有朋友给回复了，啊，他说，包括您这个集团公司应该也是挺好的一个单位， 嗯， 军功章上也有您的另一半啊， 哎，是的， 是就是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就这个公司集体退休以后还没忘了你， 嗯， 这就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嗯嗯，是的。还有这个林公子也说，大溪地上有一个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啊、餐厅呢就坐落在海上，用餐的时候可以看着海的海底的景色，真的很美、 哎、 哦。海底餐厅啊， 哎呀， 林公子肯定去过。 海底的事儿，我突然想又跟考古有关系。 嗯， 海底有 是吗？ 有很多沉船、 大墓，嗯， 对这一类的 船葬、 嗯。你比如把沉船啊，你像这个是泰坦尼克号、 嗯、 最有名的一个沉船了、 嗯、 把这发掘出来等等这些就很多历史啊，就会跃然于纸上， 非常非常难，因为这个在潜水这个领域当中有一种潜叫做沉船潜， 你看 就是下潜到一定深度之后有沉船的地方嘛，然后潜进去、 啊、 这个其实危险性极大极大的， 没错， 嗯， 这边还有朋友刚才我看有提到说觉得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儿是什么，上了太空，那次就是您想当航天员呗、 哦、 那肯定很有成就感了， 哎，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哈， 哎，是的，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都说比赛的事儿啊，咱们大概在6:30将会为您连线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让武志也是从技战术的角度给各位分析一下国安队这个表现等等的这些细节方面，咱们在6:30的时候让董武志给我们解读解读啊， 嗯， 当然了谈到成就感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了，这些天很关注到的就是孙海洋找孩子的事儿，还在关注呢，热搜的事儿，我们也给您再来说一说啊，最新的今天的消息啊，孙海洋也是回应了关于他的亲生儿子孙卓终于决定了回深圳了啊，他说这是儿子自己的决定啊，同样他也是非常感谢广大网友们，就非常感谢、啊、说太热心了。啊，他说这些天很多记者问我会不会打扰我们呀、啊？啊，他说我最感谢就是记者，当年如果没有这么多记者关注我的话，我想找回孩子会更加的难，一个人会更加痛苦，等等等等。他也说了，感谢方方面面的关注和帮助。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我觉得，啊，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我当记者啊，我真帮助别人了，哎呦，起到了现实的效果了。 多有成就感、啊、 嗯，还是刚刚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嘛， 你帮助别人是因为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也是成就感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哎，是。 那你说这个说到帮助别人哈，那如果说帮助别人生活在更美好的环境里，也就是我们城市的这些建设者们啊，看着城市一天天的变得更美丽更漂亮，人民生活呢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美好，这是不是一种成就感呢？ 哎，这个成就感是相当大了。 嗯，给大家说到咱北京城最近一段时间的变化。 哎呦， 哎，比如说国家自然博物馆最近一段时间呢，有消息显示将会落户丰台大红门。今年丰台区呢也加快推进了南中轴地区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设，除了继续加快推动中央芭蕾舞团项目的建设之外呢，还将会实现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规划展览馆等等项目一期供地，迈出打造国家博物馆群的坚实步伐。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丰台区就实现了一个南中轴地区华丽的转身。丰台区政府服务中心新址投入运行，丰台图书馆、大红门新馆也成为市民文化的打卡地。南中轴元宇宙产业基地呢，届时也会落户在大红门。目前呢，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的设计方案也已经完成了，预计明年9月30号一期将会投入运营，2023年的6月将会全面完成改造。 哎呦，真好啊！而今年到2025年，王府井将会每年力争吸引不少于20家首店。推动城市免税店的这个落地啊，哎，确实这个免税店如果多了的话，有助于大家的这个消费啊，让王府井大街是成为了国际交往的服务的窗口啊。围绕着商业加科技呢，王府井是将会推动商业的消费场景升级，建设王府井商圈的数字孪生空间、常态化的城市直播间，也鼓励老字号触网，所谓跟网络进行相互的链接啊，推动线上的文化金三角的率先形成。哎呦，这我认为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啊。 嗯，除此之外呢，从明年开始，从明天开始， 哎呦， 直到明年的1月15号， 你看， 2022年国家公园游览年票正式发售，这是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哈。大家呢可以在市属11家公园以及双秀公园共计24处年票发售点买到年票。年票分成两种，一种是公园游览年票，价格是100块钱一张；另外一种是公园游览年票加上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游旅游年卡联合年票，这价格呢是200块钱一张。这个大家可以在比如说玉渊潭公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陶然亭公园等等去买到这样的年票。 哎，是，哎，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年票、这个景点等等的事儿，哎，有没有各位觉得有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儿啊？ 嗯， 就是搜集去各个的公园的这个票什么 的。现在很多人就是爱搜集博物馆的印章 啊，印章或者票啊，什么都有。 每个博物馆都有属于自己的印章嘛，就是去一个我就盖个章打个卡， 对， 然后看看我这一年我的足迹都停留在哪里。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浮于表面也不行 啊，那肯定。 比如像 就我光去打个卡，然后走，我就出去吃饭了， 来盖个章 没意思了啊。 对呀、啊，所以成就感这件事儿啊，真是。我看大家发的太有意思了，还有朋友说，喜欢7250是吧？有人就喜欢下厨，说他就把做饭当成一种负担，就没有啥成就感了。 嗯， 哎，咱俩是差不多啊，7250。我是觉得吃是一种成就感。 是的，我也觉得是 啊。所以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也是一种成就感 啊。对呀，我的梦想什么？夏萌，我不是想当厨师这梦想， 嗯， 做饭太累了。 哎呦， 我想当美食 家、 鉴赏家。 可以可以，那你得有一个金舌头。 哎， 嗯， 是。 奥斯卡说这个自然博物馆不是在天桥吗？您说的特别对，那是北京自然博物馆。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是国家自然博物馆。 1908他也说了，他家门口朝阳路在建地铁22号线，他觉得北京的地铁越来越多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儿，没错，而且也是相当的便捷的事儿啊。 嗯，不光如此，北京地铁14号线今年年底也会全线运营，到时候就会实现全线贯通了。那现在丽泽商务区站主要工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延长线呢，包括东管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火营站、西铁营站以及景峰门站5座车站，到时候全线开通之后呢，将会极大的方便北京西南、南部和东部市民居市区居民的出行。 哎，是的，这个地铁真是太方便了，现在啊，大家的出行包括平时出门啊， 主要不堵车。 对呀、啊 堵车的事儿，我看楼下现在怎么样，也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拥堵的迹象。那、各位在收听的是晚高峰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咱们聊点啥，今天说一说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哎呀，我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每天能够上节目陪着各位呀。 哎呀，小嘴又开始甜甜的了 陪着各位一点点的变越来越年轻啊、是吧， 你就是大爱啊。 啊，咱别变老、咱的心里变得越来越年轻比啥都强、 变老也行，这不是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块慢慢变老吗？ 啊，是啊。那我看也行、大家愿意就行啊。我是愿意了，夏萌你也愿意？ 我也愿意，当然愿意了。 哎、行、 咱俩首先一块慢慢变老吧。 哎，我看行。但是啊，有朋友刚才啊，大辉六九八我看着了，发一条，对康乐和夏萌待遇还不一样。 哎呦，怎么着了？ 说刚才说买他要买茅台酒嘛，说夏萌和康乐都要送我们俩一人一瓶。 哦， 结果呢方法不一样，送夏萌说夏萌生日他就给一瓶。 每年生日都给一瓶 啊？对呀、那你这赚了。然后说康乐说，康乐你结婚我给你一瓶。 那你怎么着？为此再为了多得几瓶？ 那啥意思？我一年结一次婚啊，我可不干的事儿。 可以一年办一次婚礼吗？ 哎呦， 这是对媳妇儿最大的爱的表达， 行， 最好的爱的表达 啊！各位要能接受这个也行。哎，咱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武志您好。 哎，两位老师好。 哎，武志，跟我们说说昨天，你看球的一个感受吧。包括我也看到昨天武志在央视转播了国安和广州这场球。从技战术角度，你觉得国安未来有哪些提升的点呢？ 我觉得这场球呢，其实给了大家在阵型安排和人员布置上的一个耳目一新吧。特别是相比于第一阶段的比赛，相比呢，国安队这场比赛其实排出了一个3-4-2-1，或者说3-4-1-2。那其实呢，是更多的解放了张稀哲，让张稀哲呢打在一个前腰或者9号半的。背上也充分发挥和释放出他在进攻组织端的潜能。前面呢其实是这个安德烈希尔瓦啊，这个是安德森希尔瓦和张玉宁的一个全新的搭档，但是我觉得这个希尔瓦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融入到队中。虽然说他在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中进球是比较多，但是在昨天这场比赛当中他其实浪费的机会还是很多。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解读出来，国安队创造出来的绝对得分机会，特别是在下半时陷入佳境之后找到了更多破门的办法，这个可能对于国安队后面的比赛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就是于大宝领衔的这个三中卫，特别是五号位的体系当中呢，让李磊和王刚充当两个边翼位，两人呢其实是具有非常好的这种边后卫和助攻的属性，两人在边路进攻和突破呢也是发挥的比较好。国安队昨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是只有一个外援，但是呢迎战的这个全华班的广州队，我觉得双方在下半时比上半时打得要更加的积极主动，上半时比较沉闷啊，这个下半时呢其实也是经过上半时的这种磨合之外，双方能够找到更多的比赛的激烈感觉，这个才是北京国安和广州队，或者说之前的恒大队，现在的广州队一个较劲儿，一个比赛的这种争胜的激烈程度，让人看呢下半时才是有些比赛的感觉。但是张玉宁昨天我是觉得是这场比赛必须的MVP， 哎呦， 并不仅仅是他的破门得分，更多是他中间场的串联起到更好的作用。 是，这张玉宁这个球啊，他顶的确实让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觉得是很意外啊，当然也把对方的这个门将晃了一下啊。那个球，武志，你是平时经常看各种各样的球啊，这种投球的方式，你觉得这个是平时是练出来、特别练出来的吗？这种？ 这个形容词呢，其实是大家也听了这个各个方面的解读，就是一个回头望月。但是呢，在射手在门前的感觉就是一个瞬间的顺势而为，但是门前的感觉，不管说头型还是脚踢，完全是自己临场的发挥，但是一定是建立在比较好的球感和方位感觉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另外一个感觉呢，就是大家也看得出来，在前场三叉戟的这种层面上，张玉宁他是起到了张稀哲和这个希尔瓦之间一个串联二次加速的人，他的冲击力比张稀哲要好，但是他门前的感觉，包括他的做球回撤分球再次落位，他这个感觉串联的作用又比希尔瓦要强，所以我觉得在张稀哲和希尔瓦之间，张玉宁也起到了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是当然这边还有球迷想让武志给说说，就是昨天看这场比赛是不是心里还是稍微有点落差的感觉，因为之前这个广州队和国安队以往几个赛季大牌云集的时候，当时这么的豪华的阵容，包括那会儿的所谓中超的这个最顶流的这种比赛的较量，你看了会不会觉得有所谓的落差，就是中超整体这种落差感呢？ 这种落差呢肯定是存在的，可能就是从双方包括可能很多球队都存在这儿的问题，比如说外援的离开或者人员的流动吧。我觉得但是更多的从另外一种方面来解读的话，就是更多的全新的国内球员本土球员他们可能得到上场机会会更多，这个对于他们将来成长的空间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双方的这个一枚硬币有两方面，就看你从哪方面去看。 是，这边还有朋友想问问武志，就是国安的这个后防线上，想让武志给解读解读，就是说，好像是有朋友觉得还不够特别的稳固啊，等等等等。有朋友说广州队稍微的这个运气差了一点，否则好像也是应该能够取得进球的。武志怎么回复？ 确实是，昨天呢，广州队排出的这个前场三大体，其实呢是张修为在这个比较活的位上，然后他身前的杨立瑜和韦世豪组成的这个比较小、比较灵、比较巧的技术型的这种能够往里钻的进攻三大体，也给国安的防线带来很大的威胁。但是我们的好在是顶住了对方的这种轮番的冲击。于大宝领衔的这个三中卫的组合呢，右路是右侧是季梦祥，左侧是。是刘欢，那我觉得整个三人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稳定，但是我觉得在一些处理球包括转身方面和协防补位方面，我们的中路也是暴露出了比较大的隐患，包括两个肋部，特别是在下半时对方连续通过这种第三人的跑动直接出球，数次打穿也造成了我们后场的定位球也是出现了很多险情，我觉得这些的都是需要比利奇在后面比赛当中需要去加以提高的。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武志，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谢谢，再会， 拜拜。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金戈铁马，厦门康乐陪着各位。今天咱们来说说，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事儿啊？一抹绿色说了，国安要是能双杀鲁能，那就是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了。是鲁能是这赛季。最大可能性的这夺冠的 最强的了， 对啊， 每支球队都在损兵折将，只有鲁能没太大变化。 是啊，鲁能是自己，其他队都是往外边是赶紧减肥啊，鲁能 都在对，都在减肥，都在这个抽血 啊，鲁能可劲儿的，而鲁能可是增肌啊， 对， 八块腹肌现在鲁能都练出来了。 是的，所以哎呀，就是因为毕竟还得过两天才有比赛嘛， 哎， 所以咱们明天后天再前，明天再前站也不迟。 哎，是西丫头她说了， 是她挺着急的， 想听听对于这个泰山队的，咱们先慢慢来 啊， 别着急。 哎，我知道您想盼着国安能够把跨过泰山这座山啊。 哎，是，是。人猿泰山吗？这边孙东玲他说了，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防疫这件事儿。说能够把这疫情给防住， 哎， 他认为这个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哈， 哎，是，确实是。这边还有 Lion 他说了，他家孩子好像二年级的，所有的这个练武术的是吧？哎呦，这动作超标完成了。而且还跳级了，现在和三年级同学一块练了。 哎， 厉害， 这绝对是成就感满满的一件事儿。 哎，各位有没有小学跳过级的？ 跳， 或者初中跳过级的？ 没留过级就不错，还跳级呢。 哎呦，真是心直口快啊！我一直想 跳过级， 我曾经想跳过级，但是我智力方面不允许我跳级。哎，但是我想我 单方面愿意跳啊。 哎，哎，但是我想我没跳级就对了。 否则你也遇不到你的那同桌了 啊！对呀，我还怎么给他讲题呀？ 就是 是啊，我还怎么有这个些许的一些故事 啊？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讲成就感，说哎呀，我已经把他取到手了，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我已经把他追到手了，好像这个是一个巨大成就感，是吧？但我认为不一定，就是曾经啊有美好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成就感的体现了。 哎，或者我觉得说这个，两个人喜结连理，这只是成就感的开头。 哎， 如果说能够慢慢的走到最后，慢慢的一起变老，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就感。 没错，这边我们一段片头广告之后，继续给您聊过来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最有成就感的事儿是什么呀？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哎呦，刚才说到有成就感的事儿，哎呀，反正我是没跳过级，好像这成就感就没达到啊。 哎，你别说这是在学校跳级，比如你打游戏的时候，你有没有跳过级？ 打游戏 能跳级吗？ 跳不了 哦， 跳级属于作弊了 哦，或者说这个你 外挂呢？跳级 一个级别到另外一个级别， 啊，我明白这意思， 上升速度特别快呢。 我明白，就突然把这队友吓一跳，说：“哎，你怎么？”你本来是王者的段位的，你跟我们青铜的在一块玩啥呀？ 对，以为是个青铜，其实是个王者 啊。是，这个好像有过这个， 有啊 啊，这游戏里边我跳级， 嗯， 行。但是这边我看有朋友，你好，我好，大家好，说康乐你跳过级，你往回跳级，哦，是我3年级是吧？跳到1年级了， 留级啊 啊啊！这边还有朋友米萨米啊，他说了，他幼儿园跳过级，大班没上，直接学前班的， 哦， 哎呦。啊，您超前型的了， 哎，也行，哎，这也是一种跳级， 是， 嗯， 啊，就怕那种，比如跳级了，啊，跳到这个6年级了，结果呢，一看发现跟不上咋办呀？ 再跳回来， 降级了， 啊，就跳来跳去， 跟足球似的。哎，你说说这个，上学反正也不像足球，足球能降级是吧， 嗯？就是你升入中超和降回中甲 啊， 嗯， 啥意思？那我是升入高中，我降回初中吗？ 那不太可能， 哎，是， 还在原路返回的， 哎。对，这边还有朋友聊到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啊，刚才都提到在感情方面，我觉得感情方面有一个事儿很有成就感，就是在一个大大的城市，像大北京， 嗯， 啊，这么大气的一座城市当中，但是，啊，你有小小的爱在您的周围， 是的，无论是小小的爱情、友情、亲情，就属于我们个人的小爱。 哎， 充斥在这个大大的城市里边，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爱。 是，大城市有小温暖啊！来听这首《大城小爱》。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 定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真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只为你倾心。 乌黑的发尾。 哎呀，所以说聊到这个成就感的事儿啊，大家找对象别总想找一大帅哥或者找一大美女的，那就有成就感了，也不一定。那找一个看得顺眼的知心爱人那型的不也挺好吗？ 你又在给自己做广告。 比如说像这歌唱的大城小爱那种感觉多好啊，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啊，大声的告诉你。 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哎，你说这要谈恋爱的话，是不是得是领着去一些比较好玩的地儿，厦门，比如说迪士尼啊，这那的 环球影城啊， 环球影城什么的，然后里边要有一些纪念品的话，是不是得买一些送一送啊？ 来都来了，咱们中国人不就有这么一个习惯吗？ 啊啊、 来都来了， 哎是，而且啊， 带点什么回去？ 你看，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收集的这样的一些希望， 嗯， 收集各种各样的手办等等等等的，有纪念价值， 嗯， 但你说这个，比如说一些手办啊，什么玩偶的，要太贵了，各位还想买吗？ 哎，就要得分情况吧。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太离谱，比如说之前不有什么收集盲盒的吗？ 哎， 我就愿意把这一系列一套所有人物都给收集齐了，特别有成就感。 是啊， 那如果太贵的话，我可能会去寻求二手市场有没有？ 你看， 但如果其实很多东西这个二手市场是没有的 啊。对呀、啊， 因为太过抢手了。你说的是这个迪士尼的事儿吗？ 就这事儿，这上今天的热搜了。 啊、林娜贝尔， 哎呦，这 现在好多人喜欢。他呀， 哎，刚开始我都不知道这个林娜贝尔、 啊。林娜贝尔， 我以前看过一个恐怖片， 啊、 安娜贝尔。 我也看过那个木偶娃娃 啊，对， 恐怖了。 我还以为是怎么安娜贝尔怎么卖这么贵啊？好像是 林娜贝尔。 林娜贝尔，这是、 嗯、 大家可别搞错了啊。 对他，我给你普及一下吧，他不是来自于迪士尼家族嘛？迪士尼家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 哎、 比如说这个小熊达菲呀、啊，还有这个斯丹娜露拉，还有林娜贝尔，他们都是好朋友的关系。 哎呦，夏萌，你这智商太高，你都能分清楚这几个？我看了那图，我分不清楚谁是谁。 啊 真的， 就看一看就也就明白了。 经常看的， 对对对， 是 啊。但是呢，现在据说这个林娜贝尔已经算是 C 位了嘛？ 哎呦， 里边的顶流了。 你看， 哎，跟他的小伙伴比的话，他现在是最红的 啊。这贝尔， 贝尔， 这 不是那贝尔啊？ 啊，不是那踢球那贝尔， 啊、对, 对对，是这个小贝尔，可爱的小贝尔。 啊，这林娜贝尔，反正这意思，我看热搜上面说了，他这个玩偶的价钱都挺贵的呀。 啊，据说有上千呢。 可不是嘛、 啊， 就是特别小的那种都上千，再大一点更贵了。 对，他其实这个出厂不是出厂价，就制造它的这个本金哈、 哎， 成本也许只有几块钱。 你看， 但现在就是溢价溢的就是几千倍了。 是啊， 嗯，甚至说有一些钥匙扣，很小很小的小物件，都贵到离谱啊！ 哎、啊，对呀、啊，所以有朋友就质疑了，说这个存不存在所谓的饥饿营销啊？ 太饥饿了，这个 啊，对呀、啊， 肯定不买。 这经常我们讲一句话，饥不择食 啊、 嗯。但是饥饿营销这事儿还是反着来的，好像那意思我越不卖你，它越贵， 我就越想要。这人不就说嘛，这 哎 得不到的、最重要。 是，就像康乐，我之前认识一个介绍一个女生，哎呀，就是那么拿捏我呀，可劲儿拿捏我 啊，套路你 啊，越是那个什么不理我，我越想哎跟你说话。 后来 就这感觉， 然后你俩有 后来我识破了他这个伎俩了，这饥饿营销嘛，我一想。算了， 明白了。 哎， 昨天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是我今天看各位我都穿成这样了， 嗯， 我还怕谁呀、啊？是吧？ 是的，你也给他回一句，你谁呀、 啊？啊，是我也跟那谁学学。 是的 啊，但是这件事好像是官方啊，这上海迪士尼还有一个回复，啊，说那意思啊， 人家官方表示说不会制造任何的饥饿营销，是因为短期的货源缺少造成了这种巨大的需求量，还有疫情等等因素影响之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瓶颈。而相关方面也是除了这个度假区致歉，再次强调要加大这个林娜贝尔相关产品的补货力度。所以提醒各位啊，您如果也是这个粉丝的话，这什么贝尔啊，先别买 林娜贝尔， 林娜贝尔再买一买 补货了。对 对， 嗯， 补货之后肯定就便宜了，这 是的， 对吧？咱别这个当冤大头啊，别买那贵的， 太贵了。我觉得这真的有人买吗？ 好像还真有人买， 真有人买，为图啥呀？ 是抱着睡觉，还是就是图？没准人家就想了，我这搜集这个，没准1000买了，过2天2000了呢。 可是 想赚差价的， 一旦这个补货补上了之后，他就马上。 你看， 就没不值那么多钱了呀！ 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千万这事儿得注意了一下啊！ 哎，不值当的，不值当的。 哎，另外还有个事儿，健康方面，咱给各位提醒提醒吧。 哎呦，是的， 我认为最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是什么？ 一觉醒来变年轻了。 啊，是，还有一个事儿， 嗯， 让别人变得更年轻。 哦， 推广健康知识啊！ 啊， 我成为 那是咱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康乐大使。 嗯。 健康快乐大使， 哎呦， 咱给推广推广吧。 你说的好像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心似的。 哎呦，是啊。 哎，当然了，这个一觉醒来哈变年轻是不太可能了，就是往反方向变就有这样的事儿。你看， 哎， 这熬最晚的夜，缺最多的觉，为什么呀？就熬夜有可能工作，也有可能打游戏。这不，最近22岁的小伙子就是因为通宵打游戏， 对， 一觉醒来发现有一侧身体呢无法动弹了，马上到医院发现怎么着中风了 啊！ 哎，这么年轻，22岁就中风了啊！好在医院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 你看， 就是医生就介绍说，长期熬夜导致睡眠不足，内分泌紊乱，引起血管张力调节失衡，再加上呢一些高盐高油脂饮食。习惯容易让人血压升高，血压升高就使得这个脑血管壁破损引起的血栓，这种情况之下就有可能发生脑卒中，也就是中风。 啊，哎呦， 哎，目前这个脑卒中死亡率已经超过了心脏病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咱这个最晚的夜就别熬了呗。 哎，是。 啊， 别总熬夜啊。 哎哎，还有件事得提醒大家，在临床上啊，中风急救有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也就是越早救治，死亡率和致残率就越低。 哎，是，这个一定得平时都得注意了啊。啊，通宵那边看球的话，现在特别好看的球有什么呢？通宵看的，好像最近好像没有什么， 或者以后世界杯 啊，世界杯，但是。世界杯我觉得可能得等到淘汰赛8强左右了，可能值得看一看。有的小组赛那个强弱太悬殊的，也别熬那个夜了。 关键那种夜吧也不会长熬，就是4年就那么一回，几年就那么一次的。 哎， 嗯，熬一熬也就熬了。 是，这边 天天的不行。 儿媳妇说了，不能总好像熬夜上夜班等等熬夜啊。 嗯，尤其是女生，对对对，她说女生不能老上夜班熬夜，容易变老。 哎，是。 可是像儿媳妇这样的工作，你不得不去熬夜。 对呀，啊，这边还有一个也是跟健康相关的上热搜的事儿， 哎，也是一觉醒来就怎么着了的。 这跟听力有关系啊。 嗯， 这近日40岁的叫谢先生，早上醒来之后啊，左耳朵突然就，哎呀，嗡嗡作响，听不清楚，咋回事啊？还头晕目眩的， 哎， 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呢，谢先生左耳的症状不仅没缓解，几天之后呢，反而越发严重了，俩耳朵几乎都听不着了。 嗯，是的。 怎么回事呢？ 后来医院就说呢，他患的应该是突发性耳聋。 哎呦， 这样的患者呢，一般哈，3天之内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可以完全恢复听力，这个几率能够高达80%。相反，如果说一直拖着，那几率只有30%了。 哎呦， 通过交流了解到这个谢先生工作、生活等等的情况啊，得知他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长期呢这个熬夜加班，所以医生就判断说，谢先生突然双耳听不见声音的原因，就在于工作忙碌导致的心理压力增大，夜间睡眠质量随之变差，长期的亚健康状态最终引起了身体免疫功能，以及其他等等多方面功能的降低，导致的突发性耳聋。 哎，是的，啊，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一切的本钱啊。身体如果照顾不好的话，您其他方面挣再多钱，出再大名，其他方面有再大的成就感，身体这下没照顾好，那其他那成就感一下乘以零，就变成零了。 哎， 你看， 尤其是这个熬夜哈，有的时候因为工作你不得不去熬夜，那也就算了、 哎、 但是因为比如说这个刷剧呀、啊、玩游戏而熬的夜就太不值得了。 哎，是的、嗯、所以大家这边也提到了关于健康的事儿，这是我们生活非常关键的，身体健康精神方面要变得很快乐啊，总之就要健康快乐每一天啊。哎呦，刚才有朋友这个1908说，康乐你是不是刚才又杜撰了一段，说你那个谈了之前谈了一个谁介绍的，是饥饿的感情营销啊，就那意思拖着你 啊、 我看有朋友说了，啥是 就是昨天让你爱答不理，今天让你高攀不起那人 啊，是说是那个有这事儿吗？这事儿啊其实是我在搞饥饿感情营销 啊啊、哦哦！ 我是那个 你套路别人啊， 也不算套路吧，反正这个东西就是相互之间都有的，大家感情的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千万别强求啊！1908 啊， 还有谁谁谁， 今天高攀不起人家了。 哎，是我这是反正是啊，大家 请你低调，请你善良 啊，反正我们这情节一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嗯 啊，但难免可能我这记忆力有时候不是特别好 啊， 难免会有些许细节上的差别吧。 啊，本来自己是男主角， 哎， 结果给自己编来编去编成了男配角。 是，这边大家都在聊着，太激烈了聊的啊，大家我认为这观点都很对。 是的，还有这个森东林也在提醒各位说，饮食合理搭配，注意睡眠质量，坚持各种锻炼，保证身体健康。 没错。这边给各位公布一下我们目前为止的今天的点赞助力榜，刷新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西霸和风霸，哎呦新朋友太有成就感了、 嗯、很霸气的名字， 最有成就感一个事儿就拉新、啊 哎、 新朋友都能参与到排第四了，太厉害了，第五飞宇，第六大辉6698，第七1717，第八孙东林，第九3255YY，第十我叫熟墨，第十17250，第十二四铁 Y5。感谢各位今天的大力点赞支持。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最有成就感的，你会有一个心里的感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有时候也很无奈啊，是吧？ 嗯。 但是你就能够挺下来。 嗯，如果说我看过外面的璀璨世界，也尝受过外面世界那些无奈，然后总结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经历的话、 哎、 那确实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哦。 没错，而且在您尝试了外面的世界之后，蓦然回首，曾经那个喜欢你你也喜欢他的人，他还在等你，他说你回来吧， 曾经那个让你高攀不起的人正在等着你、 哎、是有这好事吗？ 有有有、 哎、 万一有呢， 你看那多有成就感啊、啊，这都属于人生的感悟，您人生有了一个大的感悟，这个就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来听听这首外面的世界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 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 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 的归期。 哎呀，齐秦大哥唱的多好啊，所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有时候也很无奈啊，但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人啊，每天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儿。我认为把自己生活能够调理得非常好的人，这就是一个成就感的体现。 嗯，是的，